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说一说逃课的事儿吧。今天呢，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，这是全校的一堂通选课，每周两节，安排在周一上午。老师呢是每次课必点名，并且要把到课率呢作为期中考试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个呀，这样做是迫使大家为了拿到那可怜的两个学分，每周都得乖乖的上课。但是，中国人民是有悠久的迂回斗争的传统和精神的，这一点在逃课问题上依然表现得十分突出。大家没有忘本啊。拿这堂公选课来说吧，尽管老师的点名节节不落，逃课的同志们呢却是应对有余。有纸上头一节点完名就溜的，有聘请达到代言的，有向某种动物学习不怕开水烫的，爱咋咋地的，有积极支持联通移动用短信遥控现场的。对了，还有专门研究老师点名规律的呢，这叫一个智慧啊。可是马克思老先生教导我们说，事物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，所以每一个侧面的运动变化必然会带动其相对面的运动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在逃课事业生机勃勃的同时，老师们的反逃课事业也是欣欣向荣。还以此公选课为例，老师们都深谙兵家之道，也就是兵不厌诈，小小一个点名在老师那儿也能玩出许多花儿来，比如抽点，比如随机提问，比如调整点名时间，再比如今天一上课呢，根本老师就不提点名这茬，马上进入正题，只是在下课的时候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请在场的同学啊把自己的姓名学号写在纸条上交上来，出教室的时候一一交给我就行了。妞妞越想这件事儿越有意思，也许在有了老师和学生的同时呢，就有了逃课这个概念了吧，在有了逃课这个概念的同时，就有了反逃课的种种实践了吧。那么在我们漫长的教育史上，是不是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逃课与反逃课的线索呢？这其中又有多少逸闻趣事呢？不知道孙武小时候逃不逃课，或许啊三十六计有不少的计谋就是发端于儿时和先生之间的周旋呢。嘿嘿，瞎想一气，纯属娱乐哈。